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三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目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一夜随心听，等你来听。 生活逼得我们发疯，今天早晨的酒到了夜里还在喝，五颜六色的进入血管，跳动着脉搏，欢呼声随着冰冷高地此起彼伏，这乏味的狂欢何时能得到约束，光照体在眼中不停变化闪烁，我坐在这听着你催动着在跟我下车，氧气吸不到，脑血液出沸腾，我想见清醒保持平衡，占据你眼神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tonight，想当对手，意料之外不同的节奏，这乏味的狂欢如何能得到约束，何时才结束，灯光交替在眼中不停变化闪烁，红灯的出口，我坐在这听着你催动着下车，氧气吸不到，脑血液出沸腾，我想站起身保持平衡，占据你眼神 Just one more so far tonight 这一首歌来自 Terry 中，欢迎来到今天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可以在微信中搜索 YGTP986，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 这首歌的名字很奇怪啊，叫 APM。 那其实呢 Terry 他是出生在中国，五岁开始学习钢琴，十三岁进行简单的音乐制作，十六岁的时候呢在美国读高中，之后现在是就读于伯克利音乐学院。听到的是这种中文电子风。今天是周四的新歌时间，所以听到很多新鲜的声音，包括刚刚听到这种新鲜人的声音。那下面这一位呢，之前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崔开潮，他其实在唱民谣的歌曲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这次选的这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arah。 这个名字呢是想要提醒大家，每一个要步入大学的同学们，在最好的青春中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 Sarah 这个意思呢，在希伯来语中是公主的意思，阿拉伯语呢可能是令人愉快的意思，波斯语是纯洁的意思，是卓越的，极好的。所以说每一种语言它都有不同的含义。来自崔开潮这一首歌。 传说你永远不会老去，永远不需要伪装，每颗年轻的心房都对你欲盖弥彰，因为你的歌声轻快悠扬，抚慰我隐藏的彷徨。你的身体永远令我向往，散发着栀子花的恶香。自由的 Sarah，你知道年少的我不懂得忍让，你用温柔的说话为我脱下难以拾起的哀伤。如今被风吹都是等待的脸庞，痴痴地向前望，十字路口摸不清方向。如今被风吹，吹遍了我的模样，在这条路上，再没人能像你一样，在这条路上，再没人能像你一样。撒拉撒拉撒拉撒永那拉Sarah, 传说你永远不会老去，永远不需要伪装，每颗年轻的心房都对你欲盖弥彰。自由的 Sarah， 你知道年少的我不懂得忍让，你用温柔的说话为我脱下难以拾起的哀伤。如今被风吹都是等待的脸庞，痴痴地向前望，十字路口摸不清方向。如今被风吹，吹遍了我的模样，在这条路上，却再没有人能像你一样。如今被风吹，吹散了纯粹的香味，而你可曾想像个普通人一样成长。如今被风吹，雨烟路现实来到身旁，在这条路上，再没人能像你一样，在这条路上，再没人能像你一样。撒拉撒拉 这就是崔开潮的这一首 Sarah。 其实听到这首歌，它其实还有一个含义是我最后没有说的。在日语当中呢， Sarah 的意思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花，而花期只有一天，所以说像他歌中唱的，是希望能够在最好的年纪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那今天是新歌的时间，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非常特别的乐队，他们叫做和乐器乐队，那其实是一支日本的乐队啊。这次他们翻唱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中国歌曲，中国风的一首古风歌曲。这样吧，我先卖个关子，不说是什么名字。我相信每一个经常听音乐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而且作曲者、演唱者也都会知道。那就先听为快吧，这一首歌。 转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就地如钟又月圆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无声刻着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不红，你走之后天涯。 首由和乐器乐团去演唱的《东风破》，像现在第一个中文字符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听出来了，没错，就是由周杰伦那一首《东风破》进行翻唱的这一首歌曲。听到这样日式的吟诗和乐器摇滚和东方的 R&B 进行这样一个碰撞，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而这首歌其实发音我们听到是比较清晰的，那和乐器乐团他们也说这一次作品呢是经过了很多次的讨论，所以才选择了这一首充满了古意歌词也很有深意的《东风破》。而在了解了歌词的意义之后呢，又经过发音的训练才演出了这一首歌曲，所以是非常的用心了。那多说两句啊，和乐器乐团他们是日本的一支乐团，而且是八个人在这个团队里，有主唱，有尺八，有筝、三味线和太鼓这样传统的日式的乐器，还有是吉他、贝斯和爵士鼓这样的西洋乐器组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古风又有现代风的这样一个团队。周四来听新歌的时间，下面是一位失踪人口回归啦 ，Pink， 这是上一张专辑应该有五年的时间了。这次时隔五年之后再次发行新的专辑，先听一听这个首发单曲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What About Us。 Up at the stars, we are billions of beautiful hearts, and you sold us down the river too far. What about us? What about all the times you said you had the answer?To be solved, we are children that need to be loved. We were willing, we came when you called, but man, you fooledWhat about trust? What about us?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Right now I need an escape from this gravity that holds me down. We've gotta leave it a day, cause insanity is all around. Cause we're works of art, we're fallen stars, we're fire waiting for a spark. Yeah, we're gonna be miles up, up, up. No, we're never gonna come down. No, we're never gonna come down. Yeah, we're gonna be miles up, up, up. No, we're never gonna come down. It's getting harder to atmosphere from these dizzy heights. With you closer to me, we can disappear in this endless night. Cause we're works of art, we're fallen stars, we're fire waiting. 偶像的冠军流行民谣唱作人 Philip Phillips， 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他在8月11号发布的最新单曲 Miles。 这一位 Philip Phillips 他是90年出生的，对，其实他是一个歌手兼词曲创作人，在比赛的时候就对经典歌曲进行改编，非常有个人风格。而现在呢，90后的他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让我感慨一下。其实感慨90后不如感慨现在00后啊，比如说下面这一位 Billie Eilish，

缩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我一刀剁了你的文艺，我一刀碎了你感性，我一刀踹了你的矫情，就是画的出圈。我一刀废了你的丧气，我一刀治了你体力，我一刀灭了你的伤心，就是这么来劲。不服来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翻着天地，不服来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最高音，不服来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放我和你，不服来刀刀刀刀刀刀刀刀来刀，我一刀踹了你的矫情，就是画的出圈。我一刀废了你的丧气，我一刀治了你体力，我一刀灭了你的伤心，就是这么来劲。不服来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翻着天地，不服来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最高音，不服来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放我和你，不服来刀刀刀刀刀刀刀刀来刀， 曲风相信你也猜到会是谁来演唱了，就是大张伟这一首不服来抖。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是大张伟为抖音 APP 当中去创作的这一首魔性的主题曲哈，也表达了他们这种诉求，就是年轻就是不服气的个性。其实听到大张伟这种曲风还真的觉得非常的熟悉，可能就是驾驭这种曲风非常多的人也就是他了。周四的新歌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听新歌的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 TFBOYS， 之前看到过他们发布这一首新歌的一些讯息，那今天把它找出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次呢是他们邀请来了格莱美获奖艺人的这样一个音乐制作团体进行合作，而且还有很多人去帮他们去作词。这首歌呢是说以热情明快的舞曲旋律搭配他们三个人动感十足的这样一个青春的演绎，来感受一下 TFBOYS 我们的时光。 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爱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是要有梦想

绍刺猬爱孔雀，唱出这种可能属于现代人这种独特的爱情观吧，独立洒脱而且不将就。就算刺猬和孔雀不登对，但只有我们体会各种滋味，可能有很多人会有些共鸣哈。周四的新歌时间，下面这位歌手是久违了的彭坦。从达达乐队，从南方那个时代开始，其实他在我们心中就已经扎了根。而之后呢，他和春晓两个人去过小世界了，所以在歌曲方面也没有其他的大的一些突破。而这一次彭坦又回来了，这次的新专辑打造的是一种叫做六面体的概念。他说世界上我们都已经知道一个理论，叫做一个人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最多只隔着六个人这样的一个理论。所以这次他打算用六张新的单曲来重新让大家认识他。所以这次首播主打歌叫做未来未来，这样呢到底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你来自过去，他来自未来，那么我呢？ 在暴躁，你在睡，他在醒，你在埋怨，他在舞蹈，你在喝，他在倒，你在安静，他在胡闹，你在演，他在敲，你在等待，他在寻找。

往事太执着，栖山歌淹没，行到那家就远落，是我梦中身是客。 东西的灵感呢来自于之前那个桃花扇，所以无论是曲调唱腔还是编配都融入到了这种戏曲元素，也是我们听到的这种元素。今天的新歌时间最后一首新歌就是来自河图了，好久不听到他的歌声，这是他的一首新歌《不见友情》，我们明天再见了。 是目光远又照进荒江野洲，隐形后如我而前辗转几人口，你一数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现实可寄有故人烟未添了酒，我将灯花飘落正是黎明时候，昏昏亮眼望不穿廊外胭脂楼，可以放是温柔，你惹乱红满袖，记忆间东风吹我豪华与身手，谁家少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旧，谁向南不一树是若曾风清秀，谁家老者爬灯笼，谁人不酒不如酒，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前走，谁家少年不谁人长情长如旧，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谁家老者爬灯笼，谁人故旧不如旧，谁见望岁月无万里花我们懂，是爱江湖愁，而今怕听更漏，你不是柳朝分开我飞晚湖后，趁他红尘未收，再尽一醉方休，免诉我老生常谈跟着我更流， 谁家少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旧，谁向南不语书是若曾风清秀，谁家老者怕灯笼，谁人故旧不如旧，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谁家少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旧，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谁家老者怕灯笼，谁人故旧不如旧，谁见望岁月无问梨花落满头。 花太美，梅兰回眸，满园空旷月初收，不归子，得不西洲，芳菲不向人间 情长如旧，谁向南不语书是若曾风清秀，谁家老。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